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的言情有声剧《南红》，作者竹椅，演播三生静水，第134集《桑岩视角》一。2007年高考结束，桑岩迎来了人生最漫长的一个暑假。从北渝回来之后，有很长一段时间他都没有再听谁提起过温以凡这个人。他考了个好成绩，拿到了国内排名靠前的大学的录取通知书，父母高兴骄傲，亲戚时不时拉他出来夸赞，周围的一切都淹没在喜悦之中。脱离了学习重压的苦海，桑岩的时间变得宽裕，生活也丰富而充实。桑岩没有跟任何人提及与温以凡的那一段，本以为能看到曙光，却无疾而终的关系。他照常跟朋友出去打球玩游戏，照常在父母的教训下不耐烦地照顾妹妹，照常熬夜再睡到日上三竿，照常过着自己的生活。这事儿似乎格外简单，离开了那座城市，只要他不再主动去打探，就等同于切断了两人间的联系，不需要刻意为之，他就能彻底的从他的世界脱离出来，不费吹灰之力。桑岩从来没有刻意去回想过温以凡这个人，他觉得这只是一件运气好又不太好的事情。运气好，遇见了喜欢的人；运气不好，他不喜欢自己，极为平常。平常到让他觉得多说一句，多难过一秒，多想起温以凡一回，都显得矫情至极。再次想起温以凡，是到南吴大学报到那天。桑岩认识了同宿舍的段嘉许，并得知他不是南吴本地人，是从颐和考来的。听到这话的同时，他近乎脱口而出：颐和怎么样？挺好的，有空可以去玩玩，就是气候跟这边差得挺多，所以我过了南吴还有点不适应。段嘉许笑着说道。那会儿宿舍其余两人，一个在跟家里打电话，另一个在洗澡。两个大男孩靠在阳台的栏杆上，吹着夏日晚间的风。听到这话，桑岩低眼从口袋里摸出烟盒，往嘴里塞了根烟，不发一言。他沉默地朝段嘉许递了烟盒，段嘉许接过，却只放在手里把玩着，没有多余的动静。桑岩掏出打火机，看着火舌舔过烟头发出猩红的光，他吐着烟圈，模样有些失神，莫名想起了温以凡好像是不太喜欢抽烟的人的。每回在街上碰到有人抽烟，他都会拽着他的手臂快步经过。桑岩也记不太起来自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，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甘愿变成了温以凡不喜欢的那一类人。怎么了？你有朋友考到那边去了？见他迟迟不说话，段嘉许随口问道。桑岩神色闲散说道：不是，是我本来想报。啊，那怎么没报？安静的夜晚，风卷着桂花的香气，带来扑面的噪声。桑岩穿着黑色的 T 恤，眸色似点漆，手肘搭在栏杆上，听着外头不知从何处传来的笑闹声。他沉默着，没有回答，将手上的烟抽完。不知过了多久，在段嘉许都以为他不会回答的时候，桑岩忽然轻笑了一声， 平静地说道。来不及改志愿。日子按部就班地过着，桑延结束了军训，被晒黑了一圈，开始了大学三点一线的生活。在这期间，他被不少女生追求告白，却对这方面没有任何的心思。他只觉得又麻烦又累，到最后连拒绝都懒得，丝毫不给人靠近的机会，过得极其清心寡欲。桑延并没有觉得自己刻意的在等谁，他只是不愿意将就和妥协。他绝不会做出觉得年纪到了，亦或是觉得遇到了一个合适的时候，就草率地决定随意找个人谈个恋爱的行为。他从不觉得人的一生是必须有另一半的，运气好能遇到那当然很好，但如果遇不到，这一生就这么过了也没什么大不了。霜降那天的凌晨，桑延莫名梦到了高一开学没过多久的时候，当时在班里人缘并不算好的温以凡，那个被人在背后议论起外号仍旧好脾气的温花瓶。醒来时，他皱着眉看了眼时间，凌晨两点刚过十分，已经到24号了。桑延坐在床上醒了会儿神，也许是夜晚情绪的发酵，在那一瞬间他彻底没法控制自己的情绪和冲动。他拿上手机，从床上下来，走到阳台。他熟忍地在拨号键盘上敲下了温以凡的号码。在拨出去的前一秒，桑延的脑海中还闪过无数的想法。他听到自己的声音，会是什么反应？这个点儿他肯定睡了，被吵醒了会不会生气？会不会看到是他直接不接？他说了那样的话，再打这个电话是不是不太妥当？可他想知道他到了新的环境能不能适应，会不会被人欺负。可这些念头都终止于电话那头传来的机械般的女声。那个女生说，对不起，您所拨打的号码是空号。那是头一回，桑延清晰地感觉到，他原来是真的彻底被温以凡抛弃了。像是堆积起来的情绪在顷刻间爆发，桑延狼狈地低下头，喉结上下滑动着。他把手机从耳边放下，重新拨打了一遍，听着那头一遍又一遍地说着同样的话，直到自动挂断。他继续重复，执拗般的无数遍重复。静到听不见任何声音的夜，少年靠在栏杆旁，持续做着相同而无意义的事情，直到手机没电关机，他才缓慢地放下手机，独自在阳台待了很久。看到天渐渐亮起来了，他才回到宿舍里。桑延好像总有说不出去的话，比如去北隅见他的那一回，他想了很久，练习了很多次的话，也没有来得及跟温以凡说。而这回，这句生日快乐，好像也一样。这大概会成为这辈子都不能再说给他听的话。大一的那个寒假，桑延被苏浩安拉着去跟高中同学吃了一顿饭。也是那一回，时隔半年，他第一次从钟思乔口中听到了温以凡的消息。当时桑延觉得包厢内太闷，到走廊抽烟。没过多久，钟思乔也出来接电话。因为光线昏沉，他并没有注意到另一侧的桑延。 你寒假真不回来呀？我还想着你来南吴或者我去北隅找你玩几天呢。 听到这话，桑延的动作顿了一下， 钟思乔对电话那头说， 为什么不回来呀？谈恋爱了吗？ 桑岩看了过去， 不是，怎么不回来？你一个人在那边多惨呀。行吧，那你自己在那边注意点。对了，你之前跟我说的那个网游我下载好了，今晚回去玩。我忘了你说是哪个区了，二区吗？啊，那我没有记错。不过你怎么会开始玩游戏啊？我还挺惊讶的。你的游戏名叫啥？我给你起个姐妹名。温和的开水。你这啥名啊？好，那我起一个凶猛的冰水。 再后来，桑岩从苏浩安的口中得知钟思乔玩的那个网游的名字。在除夕前的某个晚上，他在床上躺着，突然起身开了电脑，盯着屏幕半晌，他打开网页下载了那个网游。桑岩下意识地想注册一个男号，在想到温以凡的时候，他迟疑了一下，鼠标一滑改成注册女号。他盯着屏幕，在输入游戏 ID 的界面上停了几秒，而后他缓慢地敲了两个字，败将。他认输了，他根本就放不下。桑岩玩了几天，直到升到跟温以凡差不多等级时，他才在添加好友的窗口里输入了温和的开水五个字。这网游可以随机添加好友，其中一个等级任务就是添加50名好友。没过多久，温以凡那边就按了同意。通过游戏定位，桑岩找到了他的位置。他控制着游戏中的人物走到他的旁边，看着他独自一人在那打着怪，他也做出相同的举动。过了好一阵，桑岩停下动作，开始敲字。组个队。与此同时，温以凡控制的人物也停下动作。没过多久，他的头顶跳出了一个小气泡。好，那一瞬间，桑岩彻底认了命。时隔半年后，觉得轻松至极。他扯了一下唇，想起了两人最后一次见面时自己说的那句话，我不会再缠着你。是承诺般的话，犹如从前他对他说的那句，我会一直陪着你。他既然这么承诺他了，就得做到，但他做不到，就只能换个身份，重新回到他的身边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喜欢就点个订阅吧。